春节想带点海参回家，您怎么看？ 孝敬父母的品质很重要，一级品的更贴心。 给孩子补充营养的安全第一位，野生的才放心。 送亲戚朋友的诚意是关键，进口的更有档次。 进口的、野生的还是一级品的海参，这不就是鲜芋仙海参吗？ 没错，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每一根呢都是生活在200米以下的深海里，每天穿梭于礁石和珊瑚之间，以浮游生物为食。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会吐出内脏或者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护自己。但是别担心，海参的修复能力很强哦，只要2到7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了。这就是野生海参。 那今天新年专档，花15块钱就能品尝到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机会，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 是 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一盒是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隔2天吃一次的话呢，全家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但是今天活动当中，您订购一盒，咱们送一盒，再送一盒， 哇， 等于说3盒120多头的淡干海参，一共才花到1999元。 嗯， 全家一起吃，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回家过年光带海参怎么够呢？所以今天的活动当中啊，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还要再送2件新年惊喜。第一是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不需要插电，只要把开水和食材倒入杯子里面，煮粥、焖面、泡海参都没有问题，简单操作，方便生活。那第二呢，是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一床，4斤半的净重，2米乘以2米3的大床冬被，保暖舒适又亲肤，新年用新被，幸福一辈子。只要订购海参2样好礼，免费送。4007106108，4007106108。 哇，这买海参送海参，还要再送焖烧杯和驼毛被，这新年回馈的活动就是不一样啊。 确实， 手机尾号1121的朋友就说了，1000多块钱就是过年给孩子包个压岁钱，今天可以吃上一年的海参，那一定要订购。对呀，都说过年就是消费，哪儿都要花钱 啊。 可是咱们呢也要把钱花到刀刃上。那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5块钱就能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估计您在商场给孩子买2个冰淇淋都不止15块钱呢。 确实啊，手机尾号7985的朋友也打进4007106108，说吃你们家海参呢已经有2年了，之前啊可是从来都没有送过这个驼毛贝的，说这一次呢算是赶上好机会了。这一听啊，就是经常参与到咱们活动的朋友。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原价5997块钱的3盒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这个品级，这个价格，别说是抢购时间了，您去外面咨询一下至少都得大几千。但是今天花1999，咱们就让大家吃上一年的野生海参。除此之外，还要再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还有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今天新年专档也只有全年这么一次机会，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2719的朋友说，从去年我们全家都开始吃海参了，感觉一直不错。确实，海参属于高档食材，不仅指的是它鲜美的口感好，关键是它的营养价值高，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高蛋白以及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这可不是普通的营养元素哦。所以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孩子的，建议您这个春节不妨给他们吃吃看。花费也不高，花15块钱吃一根海参，那肯定比吃汉堡炸鸡要营养多了。 不得不打断你一下，咱们的活动呢还有1分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2018年的新年专档，打进4007106108，1999订购原价5997的3盒野生海参，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杯以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一床，这是全年都没有的新年政策。 是， 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呀！欢迎乘坐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孟德水淹下邳，吕布因借酒错打了侯成，侯成宋宪魏续几个人定了个计，就把赤兔马给送到曹营去了，而且和曹操规定好了，见城头以白旗为号，让曹丞相领兵攻城。曹丞相一看呢，城头果然出现白旗了，他带着人马就攻上来，当时可把吕布给惊坏了，他亲自提话题跑上城头，由打清晨一直打到了中午，曹兵这才暂且退后了几步。吕布这才缓了一口气，他太累了，坐在城楼这椅子上打了这么个盹儿，就一打盹儿这功夫，人家先把他话题给他偷走了，随后用十几条绳索把吕布给捆起来了。哎呦，吕布醒过来了，醒过来已经动不了了，他喊他手下的亲兵快来给我松绑。那亲兵刚往前这么一近身呢，宋宪魏续气他咔嚓一顿刀剑就把吕布的亲兵给杀散了。然后宋宪就冲着城下边喊，吕布已经被捉。可城下的曹兵不信呢，刚才他们看吕布还提及在城头督战，这么一会儿怎么被捉了呢？大将夏侯渊勒住了战马往城上看，他没领着兵往上攻。宋宪魏续着急了，在城头上叫他们俩人呢，好多人呢都是吕布的人，要有一个过来手快的蹭楞一下把吕布绳索给解开了，那我们俩就全完了，这可怎么办？宋宪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对了，我把画戟扔下去大概下边就信了。他让魏续看住了吕布，然后自己使了平生的力气，啪把方天画戟由城头上给扔下来。夏侯渊一看画戟，哦，吕布确实被拿了，他这才把令旗子一摆，大队人马一声杀，就杀进城来了，杀得吕布手下的那些军校四散奔逃。这时候高顺和张辽困在南门那儿出不来了，也让人家给活捉了。陈宫跟高顺张辽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他也不知道吕布这边怎么样。一看这城中眨眼的功夫都是曹兵了，他赶忙从东门走，让许褚把陈宫给捉住了。这时候夏侯渊这才接曹丞相进城，曹操一进城来先贴出布告去安民，使黎民勿扰，然后把围困夏邳的水撤了，他这才带着刘备来到夏邳南关白门楼。白门楼上正居中一把大椅，那是给曹丞相准备的，丞相吩咐在自己身边准备一把椅子让刘备坐在那儿。他把文武全都带着白门楼来，在两厢站立，关羽张飞在刘备两侧垂手一站，好威风。曹操这才吩咐把吕布被擒住的这一干人全都带到这儿来。这吕布可太可怜，他身高一丈多呀，可以说是猛一头炸一辈的汉子，现在叫这十几条绳索给捆的是筋酸骨痛，哎呦那样子那难看呐，快成了五月节的粽子了。吕布直嚷嚷啊，别捆得这么狠呐，你们也得给我松开点啊。曹操冷笑一声，伏虎焉能不擒，你是老虎啊，松松快快绑着你跑了。 哪有那事儿？吕布回头这么一看，在他身边站着三个人，正是宋宪、魏续和侯成。几位将军，奉先素日待你等不薄，因何今日献官擒主？为什么把我马也偷了，把夏培也让给曹操，把我也捆上了？哼！宋宪一听，难得吕将军你问，自从曹兵围困夏培以来，你只听妻妾之言，不纳良将之计，何言不薄？这个吕布哑口无声了。曹操吩咐先把高顺推上来。不用推，高顺大踏步的又到外边走进来了，而且还是如入无人之境，就像这儿没人一样。他往曹丞相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随后瞅了瞅魏续、宋宪、侯成，他撇了撇嘴，很蔑视，又看了一眼吕布，然后他昂首往那儿一站。北秦之将，通上你的名来。高顺又看了看曹操，啪一甩脸，还是没搭理他。我来问你，你可有何话讲？高顺还没言语。呵，这无声胜有声啊，看来这是闭口是金，开口是银呢。你是不会说话呀，还是不愿意说话呀？你说这不气人吗？这不是，来人呐，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高顺眉头不皱，一转身出去了，不用你推。刚把高顺推走，许褚把陈宫押上来了。曹操一见陈宫啊，不由自主的他离开那个座位了，猛地他意识到自己乃万军之主啊，怎么能在一个背秦之将的面前如此客套呢？想到这会儿他又坐下了。陈宫往曹操面前一站，泰然自若，就像曹操没在他跟前坐着一样。曹操一看，呵呵呵呵，我当何人？原来是公台，公台别来无恙。当年在中牟县捉放曹某宿殿之时，因何不辞而别？陈宫听了这会儿，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挑，哈，像你这不义之人，我焉能不弃？哦，曹操点了点头啊，总算孟德不义，那陈宫为何久侍奉先呢？就算我不好，干嘛你去保吕布？陈宫听了这儿，回过头来看了吕布一眼，轻轻点了点头啊。纵然吕布勇而无谋，也强似你这铲诈奸雄之辈呀。这句话曹操叫陈宫说的面有羞愧之色。他想起来了，为什么陈宫站在这会儿说我不义，又说我铲诈奸雄？那就是我杀了吕伯奢的全家，而且我说了句过头的话。当时我对陈宫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陈宫伤心了。嘿嘿，曹操心想，公台呀公台，我杀吕伯奢全家也是被逼无奈，不杀不行啊。那要留下老汉吕伯奢，我曹孟德焉有今日？当时我不就完了吗？可是这些话没法跟陈宫解释，曹操只得苦笑一声啊。呵呵，公台，您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今已被秦惊，如何呀？你不是说你本事不小吗？可今儿你让我把你捉住了，你怎么办呢？陈宫听这会儿回头看了吕布一眼，他心里叹了一口气，恨此人不从我言，若听公台之计，我未必遭擒。曹操点点头，这话说得对，不管怎么说，今日之事当如何吧？你说个痛快的吧。陈宫一听，有什么可说的，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干脆你把我杀了就得了。曹操把眉头一皱， 如果说我把公台你杀了，那你的老母妻子可怎么办呢？ 哼！陈宫听了哼了一声，以孝之天下者不杀人之亲人，失人正于天下者不灭人之子孙。陈宫父母妻子死活都在你了，今天你不是把我抓住了吗？你就早早把我杀了吧。 说完这几句话，陈宫是转身就走。哎，曹操愣了，哦，他这是上外面等死去了，这怎么能行啊？哎，刚才他已经托付我了，我得给他个回答呀。曹操立刻吩咐将陈公台老母亲和其妻子送往许都奉养，谁敢怠慢者斩。曹操本想用这几句话打动一下陈公，陈公回心转意，他站住了，曹操就把陈公给留下了。可是陈公连头都没回，曹操一看，他冲着两边的人一摆手的意思，把他给我拦住。过来几个军校就想把陈公给拉回来，拉都拉不住。曹操急忙由他座位上站起来，心里这么一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曹操对陈宫啊非常敬佩，他是由衷思念，敬慕盼望已久啊。你别看陈宫许殿的时候不辞而别，他一直想念着陈宫，可今天他真不想把陈宫杀了，但是看他去志已决呀。作为这位唯才是举的丞相曹操来说，心里头非常难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果我要得了这个栋梁之才，那对我成其霸业会有多大的帮助，现在看来不行了。曹操是泪如雨下，哭着由打白文楼上把陈宫给送下去。陈宫是引颈受禄，众皆泪下。曹操以最好的棺椁承列陈宫的尸体，命人迁往许都安葬。旁边那吕布这么一看，高顺也让人家曹操给杀了，陈宫也完了，我怎么办呢？吕布刚才看曹丞相和陈宫说话的时候啊，好像曹操有留下陈宫之意，如果陈宫不转身走得那么急，说不定死不了。那我，哎，吕布一扭头就看见刘备了，我求求他吧，我对刘备可不错呀，辕门射戟解过他的困围，他能不给我说句好话吗？对，玄德公，今日公为座上客，不为阶下囚，望玄德公在丞相面前与我吕布宽解宽解。刘备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曹丞相打外边回来了，吕布这几句话曹操全听见了，他装没听见。曹操刚归座，吕布就跟曹操说上：曹丞相，你所忧心者不过是吕布，今不以遭擒，愿归顺丞相。丞相为大将，我为副之，凭我胯下马掌中画戟，为丞相你得天下，我看是唾手而取，丞相霸业可就。嗯，曹操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他用手一拢胡须，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玄德，你看该当如何呀？ 刘备心说，你问我干嘛呀？ 哦，你把杀大将之罪搁在我身上啊。 我不说。刘备一想，不说不行啊，要是不说，万一吕布要死不了呢？曹操恨吕布，刘备也恨呢，不过他一直没流露于外而已，他这么一着急，灵机一动，明公莫忘丁建阳与董卓之下场。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可真厉害，他提醒曹操，我可告诉你，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干老子，都挺喜欢吕布，可是最后都叫吕布给杀了。你今儿个要是舍不得杀了他，酒后必有一天，你和丁建阳、董卓一样，也得让吕布把你宰喽。 吕布还在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那听呢，他以为刘备能给他说两句好话，自己呀有希望能活。现在一听啊，可把吕布气坏了。 刘备你最无信义。 曹操一看，哼，你喊叫什么，吩咐人来呀，将吕布推下去，缢死于白门楼下。缢就是勒，一边往外推着吕布走啊。吕布回过头来骂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大耳儿不计辕门射戟时。吕布是一边走一边骂呀，忽然外边有刀斧手推进一个人来，这人骂开吕布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吕布匹夫何苦求饶，把吕布推出去了，把张辽推进来了。张辽见吕布求情，气得破口大骂吕布。这时武士们把吕布推到白门楼下，先用绸子把他勒死，然后枭首。可怜吕布一世英名是求饶枭首啊。这时张辽昂首挺胸站立在曹操的面前，张辽往曹操跟前一站，曹操上下一打量，哎，认识他。这曹操啊还要拿张辽开开心，我看此君好面善，咱们曾在哪里相识过。张辽一听，不错，你这个记性还可以，曾在濮阳会过面，很可惜呀。嗯，曹操一听，可惜什么？可惜当时濮阳火太小了，没能烧死你这祸国之贼。曹操这气，好匹夫啊，你都被擒成为我的阶下之囚，还敢这样洋洋得意，你要跪倒苦苦求饶，说不定我还许留你条活命。现在你不是骂我吗？我亲手杀死你。张辽冷笑一声，引颈待斩，把脖子一沉，你杀吧。曹操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离开座位紧走几步，把剑往起这么一举，刘备赶忙伸过一只手来，砰，把曹操的腕子给拖住了。丞相，剑下留情。与此同时，有一员大将啪啦一撩着战裙，跪倒在曹操的跟前，丞相容禀，关某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我愿以性命相保。哎呀呀，关将军快快请起。曹操把关羽给扶起来，然后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突然大笑，哈哈哈，我也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方才我是相戏而已，开个小玩笑。说着曹操是亲接七叟啊，就是亲自把张辽的绑绳给松开，然后啪把自己锦袍脱下来给张辽披上，请张辽上座，封张辽为中郎将关内侯。张辽十分感动，他就归顺了曹操。然后张辽跟曹操说，还有些个将军在外边，我得把他们召回来。有一员大将叫臧霸，张辽把他给请回来，还带来了几千人马，曹操一一都有封赏，然后让他们守住清徐沿海一带等处，让臧霸为琅琊相镇守下邳。随后曹操传令，将吕布家小和貂蝉一起载回许都。然后曹操在下邳住了几天，犒赏了三军，随后这才带着玄德、关张以及众将回师许昌。当往回一走，路过徐州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出什么事儿了？徐州百姓几乎是倾城而出啊，遮满了大道，两旁摆的完全都是香案，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些黎民百姓拦住了曹丞相的马头，一致请求让曹丞相把刘备、刘玄德留到徐州为徐州牧。哦，曹操眼珠一转，心里头暗暗打了个冷战， 好厉害的刘备，感情这些黎民百姓对刘备有这么深的情谊呀、啊、回过头来他看了看刘备，刘备这时候在马上可紧张了，心里说，父老们，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深情厚谊，可是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呀，这么一来曹操一个是不能把我留到徐州，二他必生疑心。刘备这时候可为难了，曹操没动什么声色，甩凳立鞍翻身下马过来，把这些老百姓前面这几位长者年纪最大的老人，曹操一一都把他们搀扶起来，然后告诉他们，几位父老，你们这样挽留刘使君我都很感动啊，不过玄德公功劳太大了，我必须陪他到许都面见天子受封，待天子封赏之后，我要亲自将玄德公送到徐州，不知列位父老意下如何呀？这众百姓一听，哎呦，都感谢丞相，但愿使君早去早回。曹操人马一回到许都，皇上派銮驾出城相迎。进了皇宫啊，曹操把刘备给献帝做了引荐，同时保举刘备，说此人功劳很大，让皇上封赏他。献帝一看刘备一表不俗啊，就问了问，说卿祖何人呢？玄德一听皇上这一问，他哭了。献帝觉得奇怪，爱卿为何伤感？玄德向上叩头，口称万岁，臣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献帝忙叫宗正卿查查家谱，这一查呀，刘备还真不是外人，论着还是皇上的叔叔刘皇叔。嚯，当时把皇上高兴得不得了，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然后把刘备请到偏殿设宴，叙一叙叔侄之情，也就是叔侄之礼吧。献帝呀、啊，对刘备真亲热啊，一边喝着酒啊，皇上这心里可就泛开了合计了。哎呀，寡人自登基以来受的罪可不少啊，先是董卓篡权，后是李傕郭汜之乱，好容易把曹操判进了朝廷，没想到曹操独断专权，国事不由朕主，我要有这么一位英雄的皇叔，将来也有个倚靠。献帝与皇叔谈得非常投机，曹操回到了他的相府，他的谋士荀彧、郭嘉、程昱就找来了，说丞相，您没看呢，天子待玄德公甚厚啊，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他不是人下人，将来非成大器不可。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天上的。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性恶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回到了他的相府，他的谋士荀彧、郭嘉、程昱就找来了，说：“丞相，您没看呢、啊，天子待玄德公甚厚啊，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他不是人下人，将来非成大器不可。今日天子又认作了皇叔，恐怕与丞相不利吧，望丞相深察。” 多谢先生们的提醒。好也交三十年，恶也交三十年，好恶我自有主张。玄德今日既认作天子的皇叔，那能对天子不尽心尽力吗？天子有旨，他能不遵吗？列位先生，今日朝中之赏罚长于何人之手啊？ 哦，这句话给几位先生都提醒了。对呀、啊、真正的实权都在曹操这儿呢，刘备不得听皇上吗？皇上听我的。程昱先生听到这儿笑了，丞相所言极是啊，我看今日吕布已灭天下震动，丞相您可正是成霸业之基的时候，那意思您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得了。 曹操一听不行。 为什么呢？现在朝中古肱尚多，未可轻举妄动，而且使我最担心的外面还有袁术、袁绍、张绣、刘表等人，尤其二袁，现在袁绍不和公孙瓒打仗呢吗？如果他们要是拉锯似的打呀，对两下都有消耗，对我还有利。如果袁绍要把公孙瓒灭了，那对我来说还是个威胁呢。同时我也不知道朝中还有多少袁氏宗亲，有人就提出来了，太尉杨彪就是袁术的亲戚，把他贬了。曹操一句话就把杨彪给贬了，而且曹操另有打算，另有安排。他有什么安排？他要许田设围以观动静。众谋士一听都同意，丞相之意深切可见，您太高明了。这个许田呢、啊、是个地名，就在许昌附近。曹操请皇帝和文武大臣到许田去打猎，借着这打猎的机会，曹操要看一看朝里头他自己的势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是他的人呢、啊、有多少不是他的人。曹操主意已定，亲自到皇宫来请天子。万岁这么一听，现在这打猎这是正道吗？ 哎，曹操一听，万岁， 古之帝王春搜夏苗，秋显冬狩，古代行为采猎，春天出去打猎叫搜，夏天出去打猎叫苗，秋天打猎叫显，冬天打猎叫狩，四时出郊，以示无于天下。皇上不敢不答应啊，就点头了。曹操亲自安排，他设了一个围场在许田，周围方圆200里。是日这天早晨，汉献帝派銮驾出朝，刮斧刀钺，执掌权衡，日月飞龙伞盖，献帝骑逍遥马，随同献帝3000御林军，有黄门官、传旨官、内侍官、捧剑官，文武大臣中有车骑将军国舅董承、侍郎王子服、将军吴子兰、 长水校尉崇基，还有西凉太守马腾。曹操安排了人马十路，而且还带着一支亲随铁甲军，围场200里，遍插旌旗呀，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中央布吉土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盔甲鲜明，刀枪越眼，红罗伞盖下曹操金冠锦袍，肋下佩戴龙泉宝剑，胯下骑黄骠闪电追风驹，金鞍玉镫黄龙丝缰，手里提着烂银棒镶七宝册，就是马鞭子，文武相随于左右。唯有郭嘉、郭奉孝、荀彧、荀文若、荀攸、荀公达、程昱、程仲德、刘烨、刘子阳、满宠、满不灵、吕虔、吕子克、毛玠、毛秀先，吾有曹仁、曹子孝、曹洪、曹子廉、夏侯惇、夏侯渊、乐进、乐文谦、李典、李曼成、于禁、于文泽、许褚、许仲康、徐晃、徐公明、张辽、张文远。刘备带着关羽、张飞也来陪驾射猎，还有黄鹰、猎犬、骏马、响箭，好大气派和威场哦，人欢马叫。献帝让刘备先射猎，刘备口说遵旨，搭弓一箭射死一只白兔。正在这时，由草丛中噌跳出一只梅花鹿来，献帝一连射了三箭都没射中，他让曹操射这只梅花鹿。曹操说：“远借万岁宝弓一用。”皇帝的宝雕弓是赤色泥金的，那箭呢是金披箭，那个箭足啊是宽扁长特别锋利，箭足上还镶着金，叫金披箭。万岁就把弓箭借了曹操，曹操搭弓一箭，嗖啪噗，一箭把这只鹿给射死了。众文武以及所有的军校光看见那只金披箭，不知道是谁射的，以为是天子射的，众皆离鞍下马，跪倒欢呼，口呼万岁，万岁声响彻云霄。这时曹操往前一带马，他跑到献帝的前边来了，迎受众官的称贺。大家这才明白，感情这只鹿啊是曹操射中的。好多人为之变色，脸都变色了，有的是气的，有的是吓的。当时关羽想一刀把曹操给劈死，可把刘备吓坏了，他连忙摆手是以目示意啊。云长这才把马勒住，刘备上前称颂曹操：“哎呀，丞相神箭，世所罕及呀！您这箭射得太好了，怎么这么准呢？我看呐，没有人能比得上您。”曹操微微一笑：“皇叔过奖了，这乃是天子的鸿福。”说到这儿，他称颂了皇上几句，可是这张弓并没还回去，本儿他把他背起来了，皇上就没敢跟他往回要。围猎直到中午，这才在许田设宴，是君臣共饮呐、啊，大家在一起喝顿酒，然后驾还许都。刚回到许都啊，关羽就来找刘备来了：“大哥呀，这曹孟德明明是欺君罔上啊，他把这个鹿给射倒了，大家称颂的时候喊万岁，那是对天子啊，他为什么催马到前边去迎受这一称贺呀？我当时想一刀把他劈死，那您为什么拦阻我呢？当时把我气坏了。”玄德赶忙劝解关羽：“二弟，不能这么做呀，你别忘了这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是怎么回事啊？汉文帝手下有个大臣叫贾谊，有一次啊，他给文帝上了一个表，说了这么句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就说这老鼠在一个很好的器皿上那趴着，你要打这老鼠，不就把那件东西给毁了吗？意思就是说 不敢触动贵臣，唯恐伤害君主。说你当时举刀上前呢，恐怕你也杀不了曹操。咱们弟兄三个人，力量多单薄，你没看曹操周围那是多少人吗？如果要动手打起来的话，曹操在这混乱当中，他杀死了天子，把这罪过不就放在你我弟兄的头上了吗？ 哦，关羽听到这事点点头，虽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愤愤不平。大哥，我看今天要不把这国贼曹操杀死，酒后必成大患。哎呀，玄德立刻摆了摆手，二弟，此事干系重大，望我弟切勿轻言呐，你可别到哪儿都说。关羽生着气走了。这满朝文武岂只是关羽生气，生气的主多了，还有不少掉泪的呢，就连皇帝呀，这位汉献帝都哭了好几次了，他心里比别人呢更委屈。为什么自从自己继位以来，天下是奸雄并起呀，按下葫芦瓢就起来。开始吧，董卓篡权，后来吧，李傕郭汜捣乱，好不容易请来了这么一位曹操，满以为这位呀是辅佐社稷的一位耿耿忠心的忠臣呐，没想到他也是弄国专权。就这次行为惨烈，哪有跟皇帝并辔而行的，就差这么一码头啊，谁有这身份？当大家看到金披剑一欢呼的时候，曹操扬眉吐气，洋洋得意，往前一催那个马，一挺那个胸，一扬那个脸，天子全看在眼里了。射完了猎之后，这金弓就不往回还了，自己心里头能不难过？他就跟福皇后说了，说曹操要是这样作威作福的下去，我每天看见他呀如负锋芒啊，就像在背上啊背着好多芒刺，扎得那么难受。他又把今天围场的事情跟皇后说了说，我瞅着这个曹操，他是早晚必有一谋，你我夫妻呀就死无定所了。福皇后心里也很难过，那满朝公卿这么多的大臣，他们都识汉路，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救国难吗？夫妻这儿正说着话，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跪倒在献帝的面前。献帝一看，原来是皇丈福完，就是福皇后他父亲。方才他们夫妻的对话，老福完听见了，他跪在这儿，一边安慰献帝，一边跟献帝说，老臣我在围场也看得很清楚，可是我没有这力量，我制服不了曹操，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权柄，万岁您不要难过，保重龙体为要啊，您总是这么哭这么憋闷，这可不得了，老臣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人，可以灭曹。皇上一听，你快说是谁。那不是旁人，就是曾经在灞河救国家的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因为他官拜车骑将军，他手里头有点兵权，我看他还能行。哦，献帝点了点头，那请皇上把他招进宫来。哎呀，福完摆了摆手，万岁，那可使不得。因为什么您不看看，朝中几乎都是曹孟德的耳目，万岁您的举止言行都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禀报于曹操，所以不能直接招董承进宫啊。献帝一听，皇上说得有理呀，那么以皇上之见该怎么办呢？福完想了想，万岁，这么着吧，您呐暗暗地写一道密诏，然后您准备一件衣服，把这个密诏啊缝在衣袋里，您把这个衣袋赐给董承，叫他回到家里去仔细观看，然后叫他找些心腹之人 就可灭曹了，而且此事是神不知鬼不觉，不知万岁龙意如何。好好好，皇上，我立刻写诏。献帝掉着眼泪，咬破了中指，用血写的这份诏书，写完之后交给福皇后，让她一定要把它缝好，千万不许露出什么马脚。福皇后那是更仔细更谨慎了，她把这道血诏就缝在这玉带里了，可以说缝了个严严实实的。缝好之后，献帝就把这件锦袍穿上了，他把这玉带也系上，然后才传旨召董承进宫。董国舅不知道什么事，进来见过献帝之后，献帝领着他上宫城阁了。到宫城阁来干什么，董承不知道。献帝问他，你看太庙宫城阁正居中坐的是谁呀？把董承吓了一跳，心说皇帝这不是诚心明知故问吗？那我能不知道吗？正当中坐的是开基立业的高祖刘邦。那么两边站立的那两个人呢？董承赶忙回答说，那是刘侯张良、错侯萧何呀。献帝点头，对，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汉高祖的股肱之臣。今日我看你国舅啊，也像朕身边的子房啊，跟张良差不多。董承一听，那我怎么敢承担呢？献帝微然一笑，你不是也曾经救过驾吗？我还没有封赏过你。说的这会汉献帝往两旁看了看，看那人离着他们很远，他这才压低了声音，寡人今日有锦袍一件，玉带一条，赐予国舅，你把他带回家中，闭门观之，你把门插上仔细看看，不要辜负朕意。说完了把袍脱下来，把带解开，就交给董承。董承叩头施礼，赶忙把袍穿上，玉带系好，君臣走出宫城阁。董承急忙辞别献帝回府，他心想，这衣带里一定有东西啊，我得赶快回府去看。刚走的东华门，只听哒哒哒哒哒一阵马蹄声，他看前面有一人跨坐在鞍桥上，后边带着不少的铁甲军，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曹操。吓得董承想回避，往回走不行了，往前走那就要冲撞，躲没有地方躲，只好他妈到边一站，是躬身一礼，他想把曹操让过去。嘿嘿，曹操走到他的跟前，把马勒住了，感情是特为他来的。董承陪着献帝一进宫城阁，曹操这儿就得到禀报了，说国舅董承被天子召进宫中，进宫城阁太庙去了，不知道什么事情。曹操不放心，他这才催马赶到东华门，正好跟董承走了个碰面。曹操甩灯离开，下了马了，背着手走到董承的跟前，上下打量打量董承。董承的心是突突直跳。曹操看完了他之后微然一笑，不知国舅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禀丞相，董承蒙天子见召，赐我锦袍一领。哦，为什么天子无端要赐国舅锦袍一件呢？这个啊，丞相，万岁说我曾经在灞河有救驾之功。哦，说话的同时啊，曹操就注意上董承这个袍带了。看着看着，董国舅，能不能把这玉带解下来让我看一看？董承吓坏了，心说这袍带里边有东西，解下来给你看看，那怎么能行啊？他想不解，不解曹操能答应吗？他稍这么一打沉儿，曹操吩咐手下人，速与我解之，你要不解，过去人把他给我解开。董承一看，且慢， 我这就解给丞相。说着，董承把袋子解下来交到曹操的手里。曹操接过来看了看，是一条镶金嵌宝的玉带，也没有什么呢。可是他不放心，又打量董承。国舅，你把袍脱下来叫我穿穿不好吗？可以。董承不敢说不行了，要说不行的话，曹操立刻能吩咐人过来给他扒喽。他赶快把袍脱下来交给曹操。曹操接锦袍在手，啪啪啪抖了这么两抖，也没发现什么。他又把这个袍举起来对着这太阳照，他看得可真仔细啊。这时候董承紧张死了，心说他要瞧得这么仔细，一会儿的功夫不得发现了什么呀，那可怎么办呢？曹操啪把这袍子这么一抖，唰，他穿上了，然后把那颗玉带他也系上。系好之后，嘿，他告诉手下人，你们来看，哎，我穿此袍合体吗？他手下的这些亲随一看，哎，丞相您穿这袍太合体了，其实啊短半尺。曹操明知道他们这是说好话呢。呵呵呵，董国舅，丞相，他们都说我穿这个袍挺合适，那么国舅就把这袍带转赐于我，你看怎么样啊？不是皇上送给你的吗？你现在做个人情就把它送给我得了。曹操嘴里这么说着话，他眼睛死瞪瞪地盯着董承，看董承什么表情。董承都要紧张死了，我怎么能转赠啊？说不给这话还说不出口，他转念这么一想，强作笑颜，哈，丞相，这是天子所赐，我怎好转赠？我也不敢这么做呀，您容我回府给您另做一件。啊，听着，啪，曹操脸就沉下来了，用手一撕然，董国舅，此袍带你舍不得转赠，难道其中有谋乎？有什么阴谋吗？可把董承吓傻了。啊，不不，丞相，如果您穿着合体，那您就把它穿去吧。哈哈哈！曹操点了点头。董国舅，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曾经说了，罢和救驾有功，天子这是赏赐你的袍带，我怎好夺人之美呢？还还给你吧。哎呦，董承那颗心扑通下子才算掉在肚子里。曹操又把这袍带还给他了，董承是如释重负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年夜饭的预订太火爆了，三四千块钱一桌都订不到。 咱在家吃吧，我买了进口的野生海参，到时候给咱爸咱妈尝尝鲜。是的，每一年年夜饭饭店的预订位置都太火爆，每一年的年夜饭餐桌上都是老几样。今年咱们在家吃，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煲鸡汤的时候加上，营养加倍，再来一道海参刺身，小碟子放点芥末酱油，一点不比饭店的差。还有海参饺子，我家儿子这一口气就能吃十几个，鲜香美味，饭店里呀肯定没有。 全家老少团聚，觥筹交错，喝高了也不怕。海参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东城是如释重负啊， 他不敢走啊，站在这儿等着，他等着曹操走了之后，自己好回府。看看这袍和袋里边藏着什么。这曹操啊还不忙着走，他就瞅着董承，董承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先走啊。啊，丞相，董承跟您告辞了。曹操点了点头没说话，笑呵呵地瞅着董承。他越端详董承，是董承心里头越紧张。他还不能急着忙着走，他走得过急，他把曹操把他叫回来。你回来，你跑什么？你说不急着走，我紧着在这儿磨蹭什么呀？我得赶快回家呀。董承转过脸去，还得迈着四方步，装作没事的样子。他走不多远，曹操这时候已经上了马了，前呼后拥的，哗，由董承身旁过去。董承一看曹操走远了，他没过头来，赶快上马，快马加鞭呢，就往家里跑啊。到了家门口啊，凳都没摘利索，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府中的那些仆人不知道国舅今儿这是怎么了。东城急忙跑到小书房，把门关上，窗户放下来，把这件袍和这带全脱下来了。东城先在这袍上找，这么说吧，把这件袍有领子、前心、后心、底摆、袖头全都找遍了，没火。哎呀，这里没什么呀。当时曹操举着这件袍冲那太阳照，把我差点没吓死，我怕他呀照出点什么来，看来这里边是什么也没火。董承又开始啊看这条玉带，他先用手摸，摸来摸去也没摸出什么东西来，把董承急坏了。晚饭都没吃，天黑以后掌上灯，他又接茬找，他把那袍子几乎都给拆开了，也没找着。这袋子他翻过来掉过去，几乎看了有一百遍了，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董承都困了，他趴伏在这个桌案上打了个盹儿。这个蜡灯灯花很大，忽然间掉下个小灯花来，正好就掉在这玉带上，一下子烧个窟窿，把董承的胳膊给烫了一下子。哟，他一激灵醒了，哎呦，把董承吓坏了，这玉带怎么烧了？他用手这么一葫芦，就有在这小窟窿里呀、啊、透出点东西来，好像里边卷着这么一条白绢。哎呀，在这儿呢。董承赶忙找来刀剪，把这玉带拆开了，就把这条白绢抻出来。他铺开这么一看，感情是一份血诏。皇上把中指咬破，用血写的。 这诏书什么内容啊？ 诏书里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接连党羽，败坏朝纲，封赏都由不得汉献帝做主了。所以汉献帝把这道血诏给了董承，让他纠集忠义两权之士，灭曹操，伏安社稷。董承哭了，他正哭着呢，从人进来禀报，外面有您的挚友求见，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天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见我呀？吓得董承赶忙把玉带诏收藏起来。他刚把诏书藏好，只见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四位。董承一看呢，确实是自己换命之交的好友哦。其中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基、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几位大人进来一看，董国舅怎么俩眼痛红啊？哎呀，几位兄长，天到这般时候，你们来此则甚呢？我们来给您道寿惊来。董承一听奇怪，给我道的什么寿惊啊？哎，国舅，我们听说天子不是赐给您一件锦袍、一条玉带？ 对呀，据说是险一险让曹丞相给没收了， 在皇宫门前翻过来调过去看，有这么回事吗？那么万岁给您的这件锦袍和这条玉带是怎么回事呢？董承听到这儿，看了看几个人，不能再隐瞒了，他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他过去亲手把门关上插好，回过头来把诏书拿出来，叫这几个人这么一看，这几位都掉了泪了，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啊，必须得把曹贼灭了。咱们怎么办？咱们把名字就写在这诏书上吧。对，几个人都在这诏书上签了名了。刚把名字写完，家人敲门，当当当。东城开门这么一看，何事叩门？启禀将军，外面有西凉太守马腾将军求见您。啊，东城打了个冷战，不，我不能见他。你赶快出去跟他说，你说我染病在床。 哦，是。这家人赶忙出去了， 出去功夫不大，董承就听啊，这院子门口那儿有人吵， 嗓门还挺大，岂有此理， 什么有病，我在皇宫门前亲自看见他，面带春色，满面春风，精神百倍，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他就有了病了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见国舅，你们与我闪开了。 家人拦不住了，马腾大踏步子打外边就进来了。 董承回过头来冲这几个大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可都别言语啊，我出去我一个人对付他。董承赶忙又屋里跑出来了，哎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马腾将军，快听堂中一叙。董承就把马腾给拉到客厅来了。分宾主落座之后，不知道马腾将军天到这般时候来到府下有何指教， 把马腾都给气晕了， 瞪着俩大眼睛上下打量董承。国舅啊，将军，我听说你病了，你这不是满精神吗？啊，哦，我是偶染风寒，我确实有点病，刚才这个我想着挡驾，实在是有些不公啊。哼，马腾啊把脸甩过去了，好大的不高兴。哎，他叹了口气，我实话对你说吧，国舅， 我要回西凉。我觉得这满朝中啊，能够我向他辞别辞别的只有你。可是我没想到你差点给我来个闭门羹啊，险一险连见都不见我。哎呀，我真是百思不解呀。哦，马腾将军，我董承有失迎候，罪过罪过，算了吧。说到这会儿，马腾挺身站起来，啪把袖子这么一抖，长叹一声，据我看来这朝里边没有几个救国之人。再会，一挑帘子出去了。哎呀，东城一看这马腾说话话外有音呢、几步他从屋里就追出来。哎，马腾将军，请留步，你回来。他又把马腾给拽回来了。方才将军所言朝中没有救国之人，这话是冲着谁说的？我就冲着你。你还身为国舅呢，许田设为是个曹操，那些举动你都没看见。我现在一提这档子事儿，气得我马腾浑身直抖啊。想不到你贵为国戚，你是皇上的亲戚，你不思念报国，你整天净在家里干什么呀？哦，不是喝酒就是歌舞升平，再不然你就躺在床上装病啊。你给我闪开吧，今天晚上这国舅府啊，嘿嘿，我都多余来。马腾说完了还是要走，董承把马腾给抱住了。方才马腾将军这些话呀，董承不单没生气，他还很感激。马腾将军，我有话对你说，我家里还有几个人呢，我把他们请过来你见见。说着董承把王子府几个人给请过来了。马腾一看，哦，全在这儿呢。董承又把血诏拿出来叫马腾将军看，马腾也在诏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了。签完之后他一看，就这么几个人啊，这么几个人怎么能够灭得了曹操啊。哎，国舅，我给你推荐一人吧。董承一听，马腾将军，这可不能乱推荐呐、天子在诏书上写的明白，让咱们究济忠义两全之事。哎呀，国舅，此人堪称忠义，但不知他是哪一家？就是那皇叔刘备。哦，不行不行不行！董承一听，那是曹操的人呢，他和曹操交往甚厚，这次就是曹操把他给带回许都来的。哎呀，马腾一听，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在许田设围的时候，曹孟德把马带到天子的前边去了。当时我看刘备他的二弟关云长用青龙刀要把曹操给劈了，是吗？我亲眼所见，刘备用眼神制止了他的二弟。嘿嘿，董承一听，招啊，那说明刘备还是曹操的人。哎，国舅，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呀？刘备那是投鼠忌器，再说曹操周围手下有多少爪牙呀，根本云长也下不了手啊，所以他才制止了他的二弟。哦，几句话说的董承恍然大悟。董承今儿晚上暗藏着玉带诏，他是深夜找刘备来了，他怎么不白天来？ 哎呦，白天还了得， 相府周围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啊，一旦要是败露了，那董承和这些文武大臣就全完了。当时在许都曹操那是多大的势力，所以董承挑了一个月黑头的天气，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难以辨人呢。他找到了刘备的门前，玄德开门这么一看，是国舅董承，就引起了玄德的疑心，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五更半夜的 国舅董成到我这儿来了。不用说玄德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也一样。这睡着好好的觉，半夜来位不速之客，可不得引起一些怀疑吗？我不知道是国舅驾到，有失营养，当面恕。董成赶忙冲玄德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声扬，别嚷嚷。刘备更疑惑了，赶忙把董国舅让到书房。国舅，天到这般时候来到舍下，有何见教？哎，皇叔啊，我不得不这个时候来呀，我不能白天来，白天来多有不便。说到这会儿，董成用手一指，因为皇叔您以虎为邻呐，您跟老虎住界边儿，我不能不小心。董成这么一说不要紧，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寻思董国舅这怎么了，怎么会说曹丞相是老虎啊？啊！刘玄德更加上小心了，因为他不单不知道董成的来意，而且他还想到这会不会是曹丞相派来试探我的呀。闲谈几句之后，董成就把许田设为曹操僭越的事情说了。这僭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曹孟德在广听大众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催马到皇帝的前边，用自己身体把皇上给挡住了，他迎受这万岁的称贺，叫僭越。正在这时，关云长要举刀把奸贼曹操给杀死，您干嘛制止了您的二弟呢？ 哎呦，玄德一听这个吃了一惊啊。国舅，没这么回事啊，我记不得记不得，您这是听谁说的呀？ 哎，听谁说的干嘛呀，是我亲眼目睹啊。皇叔，如果朝中这些文臣武将都像将军云长、关羽，哎，国无忧矣啊，这国家就不发愁了。玄德听的这会儿，嗨，国舅此言差矣，我二弟云长有何德能啊，咱们这国之栋梁不是有曹丞相吗？曹丞相有治国安邦之策，何忧国不太平呢？这几句话呀，玄德都不是出自于衷，不是打心里说出来的，他这是糊弄董成呢。董成火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玄德一愣，就方才这几句话差点把这位国舅给说哭了。想不到你身为皇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董成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前来看望你，我一见你就抛肝沥胆呐，我呀把肚子都豁开了，五脏都让你看了，以实言相告，皇叔何必这样躲躲闪闪，用言语欺诈我董成。说到这儿，他真止不住眼泪，哭了。玄德赶快安慰：“ 不不不，国舅，你请坐，你也替我想想啊。 方才国舅不是说了吗？我以猛虎为邻呐，你看我挨着谁住着呢？那天在这般时候你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那可不是我就得拿话搪塞搪塞你吗？国舅，你这究竟是为何呀？”董成听到这会儿气火全消了。哎，难怪皇叔啊，这小心加的对。想到这儿，董成就把玉带诏拿出来了，双手捧给了玄德。玄德把玉带诏展开这么一看，是悲愤万分的。 他看上边有几位文武大臣都已经签了名字了，第一个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就这位国舅，还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玄德还有什么说的？自己也赶快签名吧。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五个大字：左将军刘备。他把玉带诏还给国舅，玄德就嘱咐董承，应该是缓缓而行啊，这个事可不能着急呀、啊。因为曹操的势力太大了，请国舅你不要找那么多的人，人多口杂，你知道谁给说出去啊？那还了得，泄露一个字，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董承一一记下。他们两个人互道珍重之后，董国舅不敢在这儿久停，就辞别了玄德。玄德把董承送走之后，这后眉眼简直没合眼睛啊，玄德是越想越后怕呀，因为自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的曹操，他没想到曹操把他安排到了相府隔壁这儿住。从打安排住所那天起，玄德这个心就很不安，他总觉着曹操在监视着自己，所以啊，玄德立下一个信条。什么信条？除去你曹丞相请我，我是绝不轻出，哪儿我也不去，谁我也不联合。黎民百姓有句话呀，盖不串门啊，我就在我家里这儿待着。这次董承找上门来了，自己在玉带诏上签了名了，这要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得了啊？玄德越想越害怕，特别是他想到玉带诏上签名的这几位文武大臣，除去这位西凉太守马腾有点实力，而且还离着那么远，剩下这几位哪儿行啊？包括自己在内，官衔不错，左将军，除去关张俩兄弟，几乎是一兵一卒都没有，眼前哪图得了曹操啊？图不了曹操，这早晚有一天玉带诏的事情要是败露了，那就全完了。玄德一想，不行，我得走，我得离开这儿。玄德想离开许都，那已经是非止一天了，不过怎么能走得了啊？曹操他不能放我呀。想来想去，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什么叫韬晦之计？就是把所有的锋芒全部收敛起来，从此啊是春风满面，不管见谁笑而言曰，装傻充愣，心里头的主张已经打定。玄德就在这房后边开个小菜园，没事在那儿种菜。这么一来啊，把关羽张飞给急坏了。大哥，这是怎么了？哥俩来问来了。哥哥，想当初你我兄弟桃园结义之后，立下雄心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今天下大事，哥哥您不理不问，一不看兵书，二不练武艺，您怎么天天在这儿种菜啊？这您要干什么呀？玄德听得这会儿，哎，二位贤弟不必多问了，我种菜呀是消遣消遣，你们该练武练武，一时一刻也不要耽搁，就不必管我，退下歇息去吧。关张两兄弟不敢再多问了，张飞一气之下，走，二哥，咱们练咱们的去。哥俩出城练武去了。从此关张二位是每天苦练武艺，刘备呢专心致志侍弄这个小菜地，浇水建菜。嚯，这菜呀叫他给侍弄的还真挺兴旺，茄子黄瓜大辣椒的。这天玄德正在这儿浇菜呢，忽听腾腾一阵脚步声。玄德举目一看，哟，从外边进来两员大将，前边是张辽，后边是许褚。二将来到玄德跟前插手施礼：“使君在上，末将这厢有礼。”哦，二位将军，这是从哪里来呀？由相府而来。哦，来到屋中一叙。张辽一听，不必了，使君，我们奉丞相之谕前来请您过府。玄德一愣，心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请我干什么呀？其实啊，曹操不断的请他，哎，有什么宴会了，来什么宾客了，和有事无事也经常请过府去谈一谈。可是每次请啊，玄德都犯合计，不过没有这次啊合计的这么重，因为他在玉带诏上刚签完了名。二位将军，丞相请我有什么吩咐吗？ 这末将不知。 哦，好，二位将军少歇片刻，我净净手更更衣，我们手洗洗，换件衣服去见丞相。 张辽许褚一听，使君，我看不必了，丞相吩咐得很急，让您立刻就去。 哎呦，刘备有点紧张，干嘛这么急呀？是不是玉带诏的事漏了？ 不管怎么说，硬着头皮也得去呀，人家这两位将军在这儿等着呢。 二位将军先行一步吧。张辽许褚一看， 那怎么能行呢？还是使君先请吧。俩人说着往两旁这么一闪，是拱手让路，让玄德先走。 作为张辽许褚是两员大将，既有风度也很注重礼节，让刘备先走。玄德今天这心情和往常不同，这两员将越客气啊，玄德是越紧张，心说这是不是一边一个把我看起来了，自己就孤身一人呢。二弟关羽、三弟张飞都出城练武去了，你喊些兵卒有什么用啊？走吧。等来到丞相府，刘备一看，宦门四海呀，平常啊这曹丞相府就这样，是武士林立， 金瓜乐府，玄德觉得今天好像比每天呢加了岗了，好像多出些人来，是他自己这么想。当他来到府内这么一看，哎呦，这位曹丞相正好脸朝里在院子里那儿站着呢。二将抢步上前启禀丞相：“使君驾到。”哦，曹操一回头，手捻长须打量玄德：“哈哈哈，玄德公，你在家做得好大事。”哎呦，就这句话，玄德这个头嗡的一下子，这要换平常人，扑通一下腿软能坐在地上。玄德一听完了，正像自己猜测的那样，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他赶忙一拱手：“丞相。”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曹操抢步上前，砰，把玄德的手给抓住了，是拉起来就走，根本也不容他说话。玄德一想，这回算完了，他要把我拉哪儿去啊？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后花园。丞相，不知唤我哪旁使用？曹丞相一回头，两个人是目光相对。曹操乐了：“玄德，这学谱可不易呀、哎呦！”玄德忽悠下来，这心放下来了，放了一半，看来不是玉带诏的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还有别的事。他看曹操这个神气与往常不同。曹操说的学谱是怎么回事？就是种菜呀、啊。他说这种菜有学问，那玩意儿不容易。丞相，我不过是为了消遣消遣而已，不知丞相把我换来究竟有何吩咐？哎，玄德，你怎么这么客套呢？你来看。说着，曹操用手这么一指，这花园里头有几棵梅树，酸梅啊，这梅子已经都青了，就是熟了。玄德，去年我领兵去征张绣，走的中途路上，军士缺水呀，都把大家渴坏了，这仗该怎么打呀？当时我这么一着急，心生一计，我用马鞭子遥指远方，我说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子已经都熟了，这东西可特别的酸呐、啊。叫我几句话说的那些军士是满口的唾液，当时就都不渴了，而且还打了一个大胜仗。曹操说的这番话是确有其事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个望梅止渴的故事。曹操说完了打张绣的事情，又告诉玄德说今年又植青梅已熟，现在这些青梅又熟了，我想起玄德你来了，特意派张辽许褚把你请过府来，我要跟你喝几杯酒。哦，玄德听到这儿，这才把这心完全放到肚子里，不是玉带诏的事，踏实了。说着话，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花亭，进了亭子里边，这么一看，有一张桌案，桌子上摆着两盘子青梅，正中有一尊煮酒，梅子青青，煮酒飘香。曹操请玄德上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酒，两位在这儿是开怀畅饮呐、啊，是酒至半酣，忽然一阵冷风吹过，两个人举目这么一看，天上是阴云密布，风是雨的头，要下雨了，和曹操这酒兴更浓了， 咱们在这儿喝着酒，来阵雨，那该多么清爽啊！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丞相您看，龙冠！”啊！曹丞相手推胡须，回头一看，果然是龙冠，好景色。玄德，你随我来。他伸手把玄德由座位上给拉起来，两个人离开桌案，凭栏远眺，往远处一看，哎呦，有一块乌云翻卷呐、啊！这龙卦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龙卷风。远了一看呢，就在那积雨云下，好像是个漏斗似的，在这舒卷下垂。古代人缺乏对科学的了解，以为啊那是失语的真龙在下挂溪水呢。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啊。曹操越看越高兴，他手捻胡须回过身来：“哎，玄德，你可知龙之变化否？ 这龙变化多端，你知道吗？”玄德一听摇了摇头：“ 回禀丞相，我未知其详。”玄德是真会装傻呀，他说他不知道。玄德公，龙非常之妙啊，它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行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能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就说龙这个东西是能大能小，能生能藏啊。玄德呀，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由人得志而纵横于四海，龙之威武可比当世之英雄。说的这会儿，曹操把大指挑起来，他嘴这么一撇，把这头一晃，神气是十分得意。曹操这几句话说的玄德心里边一动，他觉得曹操这人很有才华，说的不错，不过看曹操这神气，他由龙比到人，又说到当世之英雄，看他那个神态呀，曹操是以英雄而自居。说着话，两个人又归了座了。曹操就问他：“玄德公，你久历四方，可知当世之英雄是谁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啊，玄德心想，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想要试探于我呀？我就给你装一装糊涂吧。丞相，刘备肉眼安识英雄，就我这俩眼睛啊，我还能认得出英雄来？我不知道。 哎，曹操一听摇了摇头：“玄德，你过谦了，你太客气了。” 玄德一听：“我这不是客气，要没有丞相您，我能在朝里做官吗？现在您要问我黄瓜辣椒怎么种，我能给您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啊，我确实说不上来。” 好好好，玄德，即便这些英雄你没见过面，难道你还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吗？你把他们的名字给我说说也行啊。 这个玄德一想，不说几个看来是不行了，干脆我给你说俩，搪塞搪塞算了。 哎呀，丞相，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龙啊，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现在他是自称皇帝，谁呢？就是淮南的袁术。 为什么由龙想到他呀？真龙天子吗？他是不是真龙天子且不谈，我看此人兵粮足备，可谓英雄。 袁术了不起，丞相您看怎么样？ 曹操一听摆了摆手，玄德，袁术算什么英雄啊？以我看来，他不过是一副冢中枯骨，就是坟里头一副骨头架子，我是早晚必擒，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袁术逮着。哎呀，刘备暗暗点点头，心说曹操好厉害。曹操的看法和自己看法一样，刘备也这么看袁术。哦，他不够英雄。丞相，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就是那河北袁绍。此人四十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我看他称得起是当今的英雄。就是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大官的，他们家那个学生啊，遍布于全国各地，如今他地盘也大，占着好几个州，手底下文武能人也特别多，这个够得上是个英雄吧。曹操晃了晃头，玄德，袁绍称不起是英雄，因为袁绍这个人，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哼，曹操这几句话挺厉害，他给袁绍这几句评语啊，是恰如其分。怎么意思呢？他说袁绍这个人，你看他外表挺厉害，他胆儿特别小，这叫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呢，他智谋可不少，但是他总下不了决心，优柔寡断，干大事而牺牲，做点大事情他不愿意付出代价，见小利而忘命，他就图眼前这点利益，所以他不够个英雄。还有一人，此人名称八尊，威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刘表徒有虚名，并非是英雄。那么您看孙策怎么样？此人血气方刚，称江东领袖，那孙伯符可谓英雄吧。孙策借父之名占据江东，也称不得英雄。那么益州刘季玉可谓英雄？哦，你说那刘璋啊，他虽是汉室宗亲，据我看他不过是一条守护之犬，何足为英雄？刘季玉看门狗。那么丞相您看张绣、张鲁、韩遂这些人怎么样？听到这儿，曹操是拍掌大笑，玄德公，此等碌碌之辈，怎么能称得起是当代英雄？哎呀，丞相，那么按您这么说，那究竟谁能称得起是个英雄呢？这英雄啊，即为英雄二字，他就应该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丞相，但不知谁能当之？谁能称得起这样的英雄呢？曹操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他用手指了指刘备，然后又指了指自己，今天下之英雄唯有玄德与操耳，就是你跟我。哎呀，可把刘备吓坏了，哗啦的一下，持住杯筷都掉地下了。与此同时，您半空打了一个霹雷，玄德赶忙掩饰，哎呦，想不到这雷声如此之大呀。曹操笑了，呵呵，怎么，玄德大丈夫也惧雷不成？嗨，丞相，您忘了，圣人迅雷，风烈必变，何况玄德呀？他说孔子啊，一听见这巨雷声，脸都变色儿。 曹操点了点头，还真没介意。曹操就这么好糊弄？不是，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呀、啊，现在曹操正在得势，是事事如意。第二，曹操满以为刘备是个英雄，能够慧眼独具，是满腹珠玑。但是方才听他说的那番话，才知道刘备没有真才实学，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人几乎一个不如一个。那为什么曹操还说刘备是个英雄呢？那不过是句客气话，可把刘备吓得够呛。幸亏这个雷加上刘备淡淡说了那么一句有意无意的话，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曹操给糊弄了。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曹操和刘备这酒也酒至半酣了。正在这时，就听着花园门外一阵乱。哦，曹操用手一推胡须，这怎么回事？只见从外面怒冲冲、慌忙忙闯进来两员大将，前面是关羽，后边是张飞。好多人想阻拦这两个人，根本拦不住。张飞一抬手，把拦他的人给推倒了好几个，两个就直奔花厅这儿来了。感情关羽、张飞呀、啊，今天为什么没在家呢？他们到城外去演习弓马。因为大哥玄德最近哪儿也不去，总在那菜园子里头浇菜，哥两个都不满意。为这事儿，张飞还问了关羽：“二哥，咱大哥这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种菜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没问问吗？关羽说：“我问过了，大哥说我不明白，他不让我多问，我只好有时就读读春秋，再不就陪你练练武。”唉，张飞急得直搓手啊。他们在城外练完了武之后回去，刚这么一到府，就听到禀报了，说曹丞相派来两员大将，急急忙忙的就把使君给领走了，据说连衣服都没让换。啊！关羽、张飞这么一听，当时是惊恐的不得了，两个人是扭头往外就走，就奔丞相府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您是几个人说呀？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 哦，单口相声， 可不是吗？ 有意思。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也没什么， 讲究说学逗唱。 哎，就这么四个字。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这个学嘛，哎，比较难点。 他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当然了。 您都会学什么呀？ 学啊。 啊、 嗯、 啊、 嗯。学的倒是不少呢。 您可以谈一谈。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哦，这都能学。 哎，这我们都能学。 天上飞的。 对。 地下跑的。 哎。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啊。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哎，您说吧。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哦，地下跑的呀。 啊， 地下跑的那我们学的可太多了。 您说一说。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哟，这么多。 跟您这么说吧， 嗯， 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哎呀， 嗯， 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不大 不大。 哎，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我就能学。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是这话？ 你讲。 这桌子怎么叫唤？ 这桌子呀、 啊、 嗯，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那板凳 啊，那八仙， 那橱柜 啊，那林三， 那架机案，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四条腿吗？ 我们说是活物啊。 活物。 哎，常在街东，就在街西，

哦，您能学铜的？ 是，习了的我也不会学。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学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学。 天上飞的您都能学什么呀？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学啊。 飞得起来就能学？ 哎， 那尾毛子 啊，那柳绒子， 那个芙蓉花 啊，那树叶那都满天飞，它叫唤吗？ 一刮风就飞呀。 我们得说那带翅膀的， 带翅膀。 哎， 护体儿， 嗯，老刘嘞， 那个老刚， 嗯，老子儿， 黑老婆， 红心娇， 黑老婆，白老婆，你娶媳妇儿，我打锣，团团团团团， 黑老虎，花老虎，你娶媳妇儿，我打鼓，腾腾腾腾腾， 团团团团团， 腾腾腾腾腾， 团团团，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嗯。这我哪学得了啊？ 你那你能学什么呢？ 天上飞的 啊， 会学各样的巧鸟， 各样的巧鸟。 哎， 能学什么呀？ 能学什么呀？你什么这个红点壳、蓝点壳， 那个下巴壳 啊，下巴壳啊，那腮帮子我也不会学。什么鹰个、八个、伟大的树串，瞎许就也许教。那什么这个黄巧，什么鹰个。那么这个白楞画面，这么说吧，是巧我就能瞧它叫唤。 哦，各样巧鸟您都能瞧。 对了， 您别瞧您这么能瞧，那么能瞧 啊， 我要问您一样您就不知道了。 你问吧。 您都能瞧叫唤了 啊？是啊。 您说这个叫唤的嘴快得数哪样东西？ 哦， 得数什么嘴快？ 数嘴快啊。 嗯， 那就是小燕儿， 小 他嘴最快。 这才是瞎说呢。 你怎么 小燕儿那嘴怎么算快呀？ 嘿，那燕儿嘴快知道呢。 是吗？ 你甭拿别的说，你拿数这个十个字来说吧。 啊啊，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嗯， 你要到这小燕儿嘴里头快极了。 是吗？ 哎，一叫你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快！完了， 这还算快呀？ 啊， 嘿，让我一说呀，您说这话不对。 怎么？ 我说数这小燕子嘴慢了。 那么你说什么嘴快呀？ 嗯，要说嘴快呀， 啊， 嘴快数字儿的话，那就得说蛤蟆。 蛤蟆嘴快。 哎， 嘿嘿， 蛤蟆， 您这个胡来。 胡来呀， 那个蛤蟆挺大的嘴叉， 哎， 挺大的肚囊的，就知道趴在那儿张嘴啊。他嘴还快？ 快。 你要让他数这十个字那慢极了，他得张十回嘴。 哎呦，没有的话， 没， 我说呀，数这蛤蟆嘴最快了。 燕嘴快。 哎，蛤蟆嘴快。那个， 你这不叫帮杠吗？ 蛤蟆好，您看那个大乖乖铲这么一张，那个派头往那儿一趴，那东西你能比他老先生？ 他老先生啊？ 好，那嘴最快了。 咱们你也甭说蛤蟆嘴快， 嗯， 我也甭说燕嘴快，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咱俩人学？ 怎么样？ 行啊，您说怎么个小法？ 我就学这个小样。 您学小样 啊？ 那没关系。我就学这蛤蟆。 你学蛤蟆？ 你瞧， 咱们就叫那个十个字。 咱们叫唤十个字。 哎， 咱们倒看谁嘴快。 怎么样？ 倒看谁叫的利索 啊，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对， 行了， 嗯， 你来吧。 哎，我就学这小燕。 我就学这蛤蟆。 我这小燕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电线杆子上落着。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尾坑边上趴着。 哎，对，你也就在尾坑那趴着， 对不对？ 哎， 啊， 听着啊，小燕要叫唤了啊， 你先叫， 我先叫啊， 听你的，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就这个呀？ 啊，怎么样？ 完了 啊， 听蛤蟆的， 听你的， 俩五啊， 俩五啊。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 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3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嗯， 姚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总结吧，是吧？还得需要呢我们把它再细说，好不好？ 好， 是吧？我们提倡这时候一定要吃足早点。 对，尤其早晨起来你只有吃饱了。嗯， 冬天这吃早点呢它又赋予一个啊吃早点的一个重要性， 给体内增加热能， 热能啊， 御寒的这个能力， 抗击风寒的。 嗯， 你肚里没食，你出去，这一说大家都明白，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作息啊，这个时间，哎，要安排好，是不是？ 对， 哎，给早晨起来吃早点呢，给早晨起来啊，进行活动啊，打出时间来， 对， 是吧？你不打 合理的安排这个早晨的这个时间，嗯， 这个特别重要，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结合这季节。这个方案往往有些人就是因为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个发病多了啊？天气凉了发病多了呢，说简单点就是学过物理都知道热胀冷缩，是不是？ 对 啊，一收缩血管变窄了， 嗯， 啊，一冷血循环减速， 对， 这出现了供血不足了嘛， 嗯， 血上不去了，是吧？本来你就不通畅，夏天时候呢借天时，是吧？天热嘛血管扩张，天热嘛血循环快，是不是？哎，你这些有利因素它没了， 嗯， 是吧？没了以后呢，你看，就是你原先体内的一些矛盾的纠结点，在遇凉的时候就凸显了， 是的， 啊，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 嗯， 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大家为什么讲到这个，啊，一定要搞明白了。不是天凉所有的人都要犯什么高血压呀，啊，什么中风啊，啊，什么一个心血管的毛病啊，不是的啊，是吧？是因为你有这个啊，有这个基础。 对，因为你体内给它增加了犯病的因素， 这就清楚了。哎，所以在这时候啊，一些像我们生活呀，也不科学的，是不是？ 嗯， 哎，什么冻烟呐、啊、冻酒啊、是酗酒啊，是不是？ 是的。 这些你自己要注意，是吧？你又有高血压，是吧？别一高兴，呵，多年没见，嚯，啊，谈得拢，谈得热闹， 嗯， 好家伙，来谁啊？谁服谁呀、啊？是不是？咱端起杯，碰起杯来，咱比不，这个可不能拿生命，是吧？来开这个玩笑。 对 啊，是不是这意思？ 绝对不能做这个实验。 哎呦，这个太傻了。 嗯， 是吧？喝酒嘛，是吧？我们不是无酒不成席，要喝一点，是吧？实际上冬天喝一点酒，我觉得还不错了。 但是点到而已就行了， 哎， 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 是不是？ 一定要注意。 脂肪肝、 嗯、 酒精肝，你还喝，是吧？都喝出来了，你还喝，啊，不行啊，是吧？这大家都举杯，嗯，这都挺热情的，是吧？有的人劝酒还劝出话来了， 对， 是吧？哎，给你拘在那儿，你是 不喝下不来台， 喝了又难受。 对啊，你说我要命， 嗯， 啊，友谊我也要，啊，命我也要，是吧？您最好给我留条命吧。 对，这个不能好面子， 这个不能 拿生命开玩笑。 对， 嗯， 啊，我没事儿，是你年轻时候可能没事儿，喝个半斤八两甚至一斤没事儿，你别忘了，是吧？哎，好汉不要当年勇，在这时候不要逞英豪。是吧？这也不会给你创造一个吉尼斯纪录，是吧？给你发个证，这个没什么意义，是吧？一不小心，可能就把命丧了，是吧？当时倒在，是吧？桌子底下的都不少见，是吧？你像这个在欧洲，经常过去我们看报道，是吧？哎呦，一到冬天，很多人，是吧？如果有冻死的，是不是有没有？ 有。 怎么了？喝酒了，喝多了，逛悠悠， 倒在马路睡着了， 冻死了。 嗯， 什么没有，是吧？就不是为了一口酒把命丧了吗？啊，这样的教训我们都要汲取，是不是？啊，这方面我们把它捋一捋，是吧？大家又知道了，是吧？哎，内因是什么？外因是什么？是吧？凡事，是吧？哎，对于心脏不好的。啊，这些因素是吧？我们都要有很强的意识，是吧？如果我们有心脏不好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诱因，是吧？啊，一说我有炸药，但是我没有雷管，没遇见火，它就不着，它就不炸呀，是不是？ 对。 哎，所以这些，大家都应该考虑周到，是吧？但是从根本上，你还必须清除体内垃圾。 嗯， 是不是啊？哎，这一点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救急问题，我们也应该说一说，好不 好？ 好。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了给大家介绍呢，手上心脏点， 嗯， 对于心梗的人，啊，急性心梗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知道吧？这个突发心脏病，是吧？那么说呢，有的只给你四分多钟。啊，就是你多方便，你叫120，四分多钟也不可能马上得到抢救。啊，那么说呢，手上的心脏点，如果你啊掌握了这一手自救的方法和啊这个有这个能力，啊，其实很简单，很好学，对吧？我们两手都有这手上心脏点。我们一伸手就可以看出来，第四指和第五指手缝下边，哎，就是人们老百姓常说的啊，第四手指和第五手指的手卡吧，下边哪儿？手横纹的上边，哦，就这么大距离啊，四指和五指手缝下边一直到这个手的横纹，满算才有多少？是吧？大手的不过有啊两个来厘米，我发现这儿有鼓包，啊，有鼓包，这鼓包成什么形状啊？哎，成花生米形状，啊，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看看自己有没有啊？有，一边听广播一边去按摩，你看这方法简单吧？ 简单， 太简单了。 但是呢，它在危急关键，它能给你救急。 这个我在全国。是吧？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哎，反馈来的消息啊，非常令人振奋。就因为学会这一手，达到自救的和救别人的数不胜数的例子。 是的， 是这样吧？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讲这个，我们讲的主要是要讲预防啊。 主要就是从这个防字上。 对，要教给大家两手啊。 对。 是吧？那我一旦出现了，啊，胸闷、胸憋、胸绞痛， 对， 是不是？哎，我应该到医院。但是我这时候我自己应该是不是也应该学一点？ 是的。 哎，那你就学这一手。 你在等待医院或者是救护车来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手上心脏点。 做嘛。 嗯， 这就对了。啊，如果我们别人会出现这经过，我们现在也出现很多。救别人的现象， 对， 啊，有的人那 有人救过三条人命了。 嗯， 你看看这效果多好，是吧？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应该记住哦，是吧？这一点既能够在关键时刻取得自救的惊人效果，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是吧预防康复啊，它还可以作为什么呢？是吧？查你有没有心脏病，还能查出来呢？就通过这一点，还能查出来你的心脏有毛病的轻重程度，还可能查出来。用这一方法，是吧？这个好处多多呀， 太多了。 平时你可以预防， 嗯， 是吧？有难受的时候你可以解决， 对， 危险时候你可以达到自救， 还能达到救急。 你有没有心脏你病，你还可以帮助别人查一查， 对，还能帮助咱们去查病， 是不是？有的这个地方一伸手人家没有这个包啊，就说这花生米这包没有，你去按去，疼吗？人家不疼， 对， 这说明什么呢？没问题啊。你看有的人轻轻一摸，哇，疼的之后手抖，这甭管是吧？心脏不好啊。其实呢，通过这个还可以结合其他的方面看我们的心脏，是不是？ 是的 啊。那我们预防嘛，啊，心脏不好的临床症状有形于内，必形于外啊。它反映，当然我们说的啊，这一点叫十指连心，这是不是？正好我们是心经行走的经络啊，它要呢展示出来啊。实际上还有，你比如有的人是吧，胸部疼得厉害，有的后背筋疼得厉害，是吧？ 对。 有的放射到肩上，有的放一个手，这个臂的内连， 手臂上 内连， 嗯， 是不是？这些都有，都会能感觉到啊。这手上的心脏连这一个，其他你还可以从手上去查别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啊，你伸出这个手一看啊，这十个手指头尖儿颜色很深，非常的深啊，有的出现都紫色了。 是的， 这一看就是血液循环的不好了。好，应该手是应该基本上应该是 这个肤色应该是差不多的。 颜色是应该是粉红的， 嗯， 红晕的是吧？ 绝对不能表现在手指的末端是发红发紫的。 对，发暗很深， 嗯， 这是一个啊。再往下看，就指的关节会出现什么啊？看那小血管是吧，暴露。青的和紫的，这也甭问了。一般人的血液循环应该通畅的，没有发现啊，这指关节的血管啊是青的和紫的，没有。 嗯，都暴露在外面。 这不又清楚了吗？ 嗯。 啊，这样结合着看，另外还可以看舌头。 对，观舌。 观舌呀，舌为心苗嘛。 后心脏。 啊，后心脏。 嗯。 啊，后是观后的后吗？是吧？你看这心脏怎么回事？是吧？也是紫暗的，是吧？这就说明什么？淤血啊，那中医来说是淤血啊。看看舌下的静脉，哇，很粗，也是黑的，这就甭管了。再看看那嘴唇，是吧？也是紫的， 紫的， 是不是？ 对。 这都很清楚，这都是作为常识。啊，将来我们普及到每个人都应该懂这些，啊，因为中华民族啊，这中医是咱们的民族的瑰宝嘛，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是啊，我们民族的一个无形的资产，每个人都应该继承，都有权利，是不是？要得到呢，为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人的健康。啊，服务啊，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去分享。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 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赺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另外这舌头还要注意一个形态，如果偏了，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发偏了 一定要引起注意。 这是什么回事？ 嗯， 这是脑梗的前兆现象。你看我们把这些现象都要给大家记住清楚，你记住那么一点是吧，像你每天早上在洗脸的时候你对着镜子拢头的时候，你就伸出舌头看一下，是吧？一看是舌头怎么舌头尖不正了，偏了。好了，抓紧时间到医院，是吧？挂一个号，做个 CT， 出来以后，这个我验证了，临床验证了几十年，准确率是相当高的。 对，就这一点，不但你自己受益，你身边的人也会受益的。 凡是早发现的人，还真还没有我还没有看见最后有什么后遗症的。 对。 而且到了医院之后，人家都非常这个大夫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对，你怎么会知道你是中风先兆呢？ 就是。我在山东就遇见他们这个。是吧，山东一个女士。我就讲这个中风先兆。我就讲这个内容。后来他老伴儿就出现了，还不是一种。光舌头偏，还流口水啊，舌头根发硬啊，脚底下走道不稳，跑偏，他一听说不对，叫我赶紧得弄我老伴儿，说我听李老师在广播中介绍，这很像，也去了，去那天还不错，是吧？去检查呢，还一个，正好是一个主任，他那个做 CT 的那个。那科室，他主任说是我们老伴儿可能是中风啊，你赶紧看查查吧，主任就没说话， 心想你说的对吗？你怎么知道是中风呢？ 人家就好，就给查查，查出来之后，完之后人家主任说，那你怎么知道你老伴儿是中风先兆？ 就是， 人家问的，他说我呀。就听了一个姓李的捧着说呗，咱就讲，中心了。我一看我老伴儿这坏了，人刚说早，就这个病越早越好。人家老主任乐了，还真说的对，你老伴儿他就是有栓塞点了。他说呢，你送的挺及时。 对，发现得着，治疗得着， 问题不太大。抓紧输输液吧。赶紧联系住院。 对， 最后就一个星期， 而且时间也短， 对， 还不会有任何后遗症。 没有，这事情都完了，后来才跟我说这事儿。握着我手就不撒手，非常感激。没有我听这知识。说在了，我老伴现在情况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说你这一点说对了，我说药发还没发起来，这时候，他就不容易产生后遗症，这个病，早一天治，早一天发现，跟晚一天效果绝对不会一样的， 截然不同，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们在预防这个疾病，这个预防这里边的。知识很丰富， 对 是不是？你说心脑血管很多呀， 是不是啊？我们给大家都说了，出现舌头紫暗的舌下这两个啊，大睛黑的嘴唇啊，有这个叫唇线， 对， 是吧？还有呢，眼皮上有这个啊黄斑， 嗯， 啊，加上我这说的手，是不是啊？这些情况啊，这些都算自查。 李老师在研究这个先兆这方面发明的比较多，比如说这个中风先兆， 对， 您发明了有十几条。 我在这个啊，我在这个第一本书啊，我也介绍的非常清楚。 嗯， 很多人呢，就是啊，见了面就握手不撒手啊，就是哎呀，他说你这一点太好太好了。原先我们哪懂这个呀？啊，看这书我们就知道。 对， 哎呀，就像这类的书，说实在，真给我们受力，受益。 是的， 是不是？ 嗯， 哎，这在这方面，大家呢还是多学一点。 嗯， 啊，我不讲了吗？一个是我们重视，是吧？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有这方面知识。 嗯， 啊，再者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方法。 对， 是吧？你这样呢，你才可能遇见事儿以后，是吧？你才能够早发现呢。啊，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采取措施，是不是？ 嗯， 这是我们谈的。还一个，一旦你在家里或在哪儿出现了有这样的患者，是吧？或心脏不好，或者是吧脑中风等等这些情况，这个还告诉大家，千万可别乱动啊，千万不要乱动啊！这都是啊，这句话都是拿很多人的命 换来的， 换来的， 嗯。 是吧？我原先有一个朋友姓王嘛，是吧？他的这个妻子，是吧？那时候很年轻，才30多岁，是吧？他有呢，从小就有老哮喘病，最后发生了肺心病了，是吧？你看严重。他那天突然犯病了之后，他们家还住6楼，他一看这情况，他不懂这个，工人呢。是吧？一看这情况，赶紧背下来，这边打120，这边就赶紧就是从 提前背下楼， 6楼背下来。他跟我事后跟我讲嘛，这背到下了2层，他就发现，哎，他妻子的裤子湿了。他说送到医院，我就知道，到楼下之后我就估计这不行了。那时候还抱着一线希望嘛，到医院大夫一看，已经生命没了。这就说什么呢？如果你啊出现这情况，你别动。 嗯，你多懂得一些养生保健的知识，也许就救了他， 对不对？你懂得这个， 嗯， 把它放平了，是吧？用假牙把它摘下来，是吧？这是不是？是吧？你不知道那心脏点，你弄个内关，是不是？这等等的，是吧？哎，看他有痰没痰，是不是？ 对。 哎，这很多情况，是吧？这些知识急救的。啊，知识我们都应该懂的，在搬运病人的患者的这个同时，这个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啊？那一背一颠的一下子，你 嗯， 这就全完了，是吧？好了，这个有关这个要细说呀，这内容非常丰富啊。我看我们今天这个小节啊，总结的还是比较啊，又摘了一些要点重点，又跟大家说了说啊，特别把一些方法呀，是吧？说了说，讲了讲，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